苦尽伤感，默默地盼，盼望那迟来的缘，继续相见，加深我的爱恋，分秒不见，都是我相思绵绵。天天地等，夜夜地盼，虚度了多少落叶的秋天，就像在眼前，仔细地看一看，你却远在天边。莫问苍天，何时了我心愿？对你情感长留在岁岁年年。却远在天边，莫问苍天，何时了我心愿？对你情感长留在岁岁年年。 是想你，听起来连自己都觉得太煽情。虽然还依旧爱你，看起来有些多余。 少的好